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季座山垂头丧气之余，零六幺却无声的一笑，像是想起什么高兴的事儿。夜半时分，被迫被两个姑娘拖出去军事服务区逛街的季座山早早睡了过去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确认他已经睡着，零六幺问池小池：“ 怎么不告诉他，如果你不脱离这个世界，就会被要求强制自杀脱离。” 在上次回到主神空间，得知有宿主被逼自杀的情况后，零六幺便立即把这一情况通报给了池小池。池小池忙着清点他的仓库库存，闻言反问道：“ 他为什么要知道这些？” 零六幺一愣：“ 他只要知道自己做了个漫长的噩梦，做了个不错的交易后，梦醒了。从今天起的很久以后，他会是这个星球的英雄，是战神。 至于他池小池，不过是那个梦中的一员过客罢了。”说完后，他起身披上军装说：“ 走吧。” 走出军帐，一瘸一拐的应少飞便迎了上来：“ 季将军，您这是要去哪里？”“ 去看星星。” 应少飞跟了几步，就听池小池道：“ 跟着我做什么？小心虫族潜入。”“ 咱们的军事卫星24小时运转着呢。”“ 卫星能监测到的对象毕竟有限，如果土星虫入侵呢？”“ 季将军您忘了，土星虫是一级类虫，只擅长挖洞，没什么攻击力，能穿越气层活着降落到地面都不大可能，哪怕一个普通的贝塔市民也能徒手击杀。” 池小池耐心听完他的话，再问道：“ 那如果是小批的土星虫用身体包裹着铁甲虫干扰卫星判断，直接对大后方实施入侵呢？”“ 上辈子星球的严密防护就是在这一时松懈中遭到了突破，而季座山就是这么死的。”这样的推想叫应少飞冷汗直冒。“ 季将军， 写一份报告交给军部，申请把警戒土星虫的计划纳入战时警备方案。” 应少飞答了一声是，马上走开了。池小池则踏上了观星台，盘腿坐好。在他眼里，一片星辰交相辉映，有的仅在几光年外，但是有的光芒是从亿万年的星辰上跨越千山万水而来的。在池小池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母星甚至可能已经不复存在，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了宇宙的一隅。池小池问道：“ 六老师，你送我的那颗星星在哪里？”“ 东南方。” 在池小池于漫长的银河里寻找那颗沙硕士的星时，却有一双钢铁胳膊自后圈住了他。“ 主人。” 看看手腕上的定位器，池小池不难想象他是怎么找到自己的。布鲁是池小池开过的第一台机甲，曾与他感官相通。此刻依偎在他怀里，池小池竟真的有了一丝别样的留恋情绪。他觉得这样太怪异了，索性问了他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：“ 你怎么找过来的？” 布鲁伸手温柔地握住了池小池佩戴着定位器的手腕，将手腕抬起，用手指指向池小池的心口：“ 我听着主人的心跳一路找来的。” 这他妈还是机甲啊。 不管主人在宇宙的哪一个角落，只要你的心还在跳，我都能找到你。 池小池莫名觉得这话说的叫他耳朵发热，他仰倒在他怀中对他道， 以后也要陪小鸡一起看星星啊。 布鲁似乎是听不懂，歪了歪头。 主人， 池小池闭上眼睛前将那最后一眼的星空美景收入眼底，别的地方已经看不到这么好的星光了，真可惜啊。他对061说， 走吧。 061动手将池小池的意识抽离，确认精神能量已不存在于这具身体里后，他也准备一道离去。谁想偏在这时他听到了季作山的声音， 刘老师，池先生走了。 他声音很清醒，看来已醒了很久，或是从来没睡。 我也要走了，抱歉临走前没能打上一声招呼。 季作山温和地笑笑，眼睛仍是闭着，像是不愿意睁开眼去面对只有自己一人醒来的清晨。 刘老师，我的精神力能够解析一定程度的数据，我知道布鲁是你。 061笑而不语，他也能感受到季作山的精神能量对布鲁的试探，看来不只是池小池一个人在怀疑布鲁太过智能了。季作山也没就此事继续追问下去。 以后还能再见吗？ 也许呢。 季作山这才释然了一些。 请把这段影像给池先生好吗？ 下一瞬061便感知到自己的数据库里增加了一段视频资料。 这是什么？ 池先生是很好的人，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。 061回到那雪白的巨型空间里时，许久等他不来的池小池已经开始在玩他的卡牌游戏了。061现在看到池小池就掩不住一腔的温柔。 我回家了。 欢迎回家。 小季知道你走了。 池小池点按屏幕的手微微一顿。 然后呢？ 061把季作山的礼物平行投放在了池小池眼前的显示屏上，那是原恒星爆炸甩出的碎片，影像来自于一处星座分子云，在黑暗的宇宙空间中，灼热的无生命的星体无声地绽裂开来，风华漫天，华彩流连。 他为你放了一个宇宙烟花。 061对沉默的池小池说， 他说谢谢你。 展燕朝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他是一个透明的第三人，他看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少年挥着鞭子抽得季作山缩作一团，季作山四肢纤弱得很，竟是一个标准的欧米伽体态。他动作熟练地保护着自己的头，把其他部位都留给了边锋，像是认了这该死的命。展燕朝目瞪口呆，他来不及想为什么小季会变成欧米伽，他只晓得打欧米伽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他去拉那个混蛋的手去扇他的耳光，然而他一掌挥去只扬了个空。场景改换，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已经恢复了常态，他拥着季作山把脸舒舒服服地埋进他怀里，而季作山已经疲倦地睡了过去，压语式的睫毛微缠，像是置身在一个糟糕无比的梦境之中。展燕朝一半嫉妒一半愤怒，如煎熬在半冰半沸腾的水里，气急得浑身发抖，他怎么能这么对小季呢？场景再转， 看到那人死拖着小纪，逼着他跟自己上战场时，展燕朝快疯了。他拖住梦中小纪的手，喊着别去，别听这个王八蛋的。他见过在前线发情的欧米伽，在信息素爆炸开来时，阿尔法们就表现得如同闻到生肉的饿狼。 不要跟他去啊，太危险了。季佐山，你听见没有？ 他的呼喊被季佐山置若罔闻，他满眼无奈地望着眼前那个撒泼打滚的小少爷，沉吟半晌，点了点头。展燕朝眼睁睁看着那小少爷拥着季佐山的肩膀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我会保护你的。”也眼睁睁地看着季佐山在那逼仄的小粮仓里，被数个阿尔法逼得走投无路。他试图把那些露出獠牙的狼赶出狼仓，他挥舞着双手，甚至拔出了自己随身的枪。但作为一个界外的人，他的拳头、他的枪，通通拦不住已经疯狂了的野兽们。阿尔法们对他视若无睹，纷纷从他透明的躯体上穿过，将他们沾满枪泥和机油的手伸向季佐山。季佐山在撕心裂肺地喊燕朝，他在喊他的名字。展燕朝带着哭腔喊：“ 小姐，我在，你别怕啊！” 但他连握住他的手，叫他安心都做不到。他流着眼泪醒来，入目的都是刺眼的雪白，让他稍稍迷了眼，眼泪反倒是流得更凶了。展燕玲正坐在他床边看报纸，听到床上的动静，便从报纸后露出脸来，看到弟弟无声无息地哭得喘不上气的模样，顿时卧靠了一声，跑去找了护士医生。